聪明的乌龟。一只狐狸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它东跑西跑，看见一只青蛙正在捉害虫，心里想，先拿着青蛙当点心，填填肚子也好。狐狸轻轻地、轻轻地，一步一步跑过去，再跑上两步就要捉到青蛙了。可是青蛙正在捉害虫，一点儿也不知道。这事儿让乌龟看见了，它急忙伸长脖子，一口咬住狐狸的尾巴。 哎呦，哎呦，谁咬我的尾巴？ 乌龟回答了吗？没有。它张嘴说话，不是就放过狐狸了吗？乌龟不说话，一个劲儿地咬住狐狸的尾巴不放。青蛙听见背后狐狸在叫，又是蹦又是跳，跑到池塘边，扑通一声跳到水里去了。狐狸没吃到青蛙，气坏了，回过头来一看， 啊，原来是一只乌龟呀！我没吃到青蛙，就吃乌龟也行。 乌龟可聪明了，把头一缩，缩到硬壳里去。狐狸没咬着它的头，就去咬它的腿。乌龟又把四条腿一缩，缩到硬壳里去。狐狸没咬着它的腿，一看还有条小尾巴呢，就去咬它的小尾巴。乌龟再把小尾巴一缩，也缩到硬壳里去了。狐狸实在饿慌了，就去咬乌龟的硬壳壳，咯嘣咯嘣，咬得牙齿都快发酸了，还是咬不动。狐狸说，乌龟乌龟，我要把你扔到天上去，啪嗒一下摔死你。乌龟说， 你谢谢你，你扔吧，我正想到天上去玩玩呢。 狐狸说， 乌龟乌龟，我要把你扔到火盆里去，呼啦一下烧死你。 乌龟说，谢谢你谢谢你，你扔吧，我身上发冷，正想找个火盆来烤烤火呢。狐狸说， 乌龟乌龟，我要把你扔到池塘里去，扑通一下淹死你。 乌龟听狐狸这么一说，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 狐狸狐狸，你行行好，千万别把我扔到池塘里去，我们乌龟最怕水，掉在水里就没命了。狐狸狐狸，饶了我吧。 狐狸才不理他呢，抓起乌龟壳走到池塘旁边，扑通一声把它扔到水里去了。乌龟下了水，就伸出四条腿来，滑呀滑呀，一直滑到青蛙身边。两个好朋友一边笑一边说， 狐狸狐狸，你还想吃我们吗？请呀请呀。 狐狸气昏了，身子一纵，向青蛙和乌龟扑去，扑通一声掉到池塘里去了。青蛙和乌龟看见水面上冒了一阵子气泡，可没看见狐狸浮出水面来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